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无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电车。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热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今天是心情超级棒，而且外面感觉阳光灿烂，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呢？是不是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非常开心呢？这首歌来自 Josh Williams， 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他在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收录的 Carry Me。 那今天就来听听这些新歌，让我们打开一下自己的心情吧。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哎，有魔法了。这首歌来自 Jason Mraz， 听到他的歌总会有一种想要跟着去晃动的感觉。这一首 Out of My Hands。 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一起 前，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飞扬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琴，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进入听到将这个旋律陷入心跳，它不能疲于云雾引导，现在这压力也在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陪伴着节奏，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进入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我用进入进到就这个旋律陷入心跳，在我的音乐并不引导，现在这压力也在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弹起真的真的真 这首听来自方大同，就在他之前发的那张专辑名字叫做 GTW 西游记当中，而这首刚刚听到也是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在里面，包括 R&B 包括嘻哈还有一些流行的元素在里面，非常多的灵感，方大同是真的厉害了。那提到方大同，我总会突然间想起一个女生的名字，也许你和我一样哈，会想起薛凯琪，两个人就是那种有一点遗憾但确实是这么长时间的友情在一起，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薛凯琪，是不是很任性啊？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呢，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大学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也算是一个疗伤歌曲吧。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个 MV 的封面，然后它这个内容啊是薛凯琪，就是两个薛凯琪去展现一下这个情感的一个过程，一个人唱给另外一个人听，一个人泪流满面，好像在说，哎，你长大之后就会看明白很多的事情，就会遇到那一个 bite me。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分离，

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Tell me, do we get what we deserve? Oh, we get what we deserve. And where down we go, go.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金刚狼三》的一个主题曲，相信很多人是非常熟悉的这一首来自 Cleo 的翻唱。刚刚说到金刚狼，其实金刚狼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活了很多年了哈，17年。对于很多人来讲，一开始看到金刚狼的时候，觉得他身材超棒，然后这个形象是硬汉的形象，但没有想到，狼叔就这样一直拍了17年。 所以到这一部《金刚狼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已经收敛自己所有的锋芒，学着去低头，学着去做一个普通人，一个逐渐老去的人。这样的一个结束，对于 Logan 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完美的终结吧。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再有导演去翻拍《金刚狼》系列的题材，但肯定再不会有狼叔了。可能对于他来讲，这也是一种自己的执着和信仰，他作为一个演员的这样一个执着。从第一次扮演金刚狼的时候，他就过上了这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我看到微博上一个视频，他在金刚狼三结束之后，就是自己可以开放所有的禁令，可以去吃一些高热量食物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样子真的觉得挺心酸，也非常的敬佩他。总有一些人会把自己活成别人的偶像，那今天来听很多歌曲来放松一下心情，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最新听。这把自己活成偶像的人呢，就是张信哲。最近在薛之谦的演唱会上邀请了张信哲去做嘉宾，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去到演唱会的现场跟我说，说张信哲一出场他就一直在狂飙眼泪，在落泪，就突然间明白了，虽然说自己不太懂为什么其他人那么狂热的去追求粉这个偶像的关注哈，但到自己的时候终于明白了，有些偶像就是自己的信仰。 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

来自草原的声音，这首来自杭盖乐队的歌曲。其实杭盖乐队在之前的时候，中国好歌曲上被大家所熟知，很多人都说突然间发现一个宝藏一样，好像找到了这种独特的民族的扎根于土壤的这种音乐，所以推荐给大家吧，喜欢的时候可以再听听他们的歌曲。今天是一个天气特别好的一天啊，突然间有一点忘了今天是星期几了，今天是星期二，没错。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下面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有一点恍惚哈，之前邓福如有一个版本是叫做《声声慢》，而在《催开潮》这个版本，我好像也听到了邓福如的声音。不如你和我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他们演绎的《声声慢》。 转半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发银涟漪，白布沾湿髻，河童撑杆，白长舟渡古稀，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经历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深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听到金文吉的声音，这一首山丘，感觉好像翻过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情感经历。今天的时间看看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在他的专辑当中不散不见，而这一首歌叫做境外，希望你今天有个开今天有一个开心的好的心情吧，反正我现在已经非常开心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一个人敲着窗外，你等待着飘忽城市车往风离开，吞下寂寞我在夜无海，一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过半，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 北京时间12点整。